加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今年公投榜大选乱象不少，包括开票时间长达12个钟头，创下了台湾史上最长的开票记录。台北市长选举结果更到隔天凌晨3点钟才出炉。新任长赖清德今天在院会听取中选会选务工作检讨报告之后指出，未来选举合并公投势必成为常态，请中选会重新检讨选务作业，一个月内提出逐项改进作为，包括了公投案从查验联署、公投主文设计到公报刊登内容合理办理时程，以及两种投票程序同步的有效分流方式。赖清德也请中选会负责研究提出未来公投采电子投票并非网络投票的可行性，也请国发会和相关部会协助，但是没有设定下次选举就要实施的期程，必须是在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提供另一种可行的途径。台北市长柯文哲虽然顺利连任，但是除了三名副市长、市政顾问蔡碧如，还有官船局长陈思宇，也都可能离开。柯文哲坦言，蔡碧如借调期满，很想走。一个正常人来到奇奇怪怪的政治环境，自己看他也很痛苦。至于陈思宇，民进党人士抛出了白绿合作，点名他参加立委补选，也得看他个人意愿。此外，媒体报道副市长邓家基与国民党议员秦慧珠碰面喝咖啡，外传是否有意介入议长选举。柯文哲喊冤，强调自己不会这样，况且他们两个以前在新北市政府就是同事。他反问媒体为什么要搞阴谋论。台大医院肾脏科主治医师吴允生涉嫌介绍患者以低价购买造血针容可慢，一通电话就能买到处方药。台大与台北市卫生局介入调查，台大医院发言人王庭贵今天指出，初步了解吴允生只是单纯的照顾和协助病人，没有从中获利，但是需要详细调查，至于调查方向不便透露。吴允生是位好医师，病人非常多，短时间职务与看诊不会异动。王庭贵说，很多医师很天真，没有注意到细节，也不会保护自己，院方必须要重新检讨，借此机会教育所有的主治医师，帮助病人是应该的，但必须要合乎法律与行政规范。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言人孔世杰今天证实， AIT 斥资11亿6千万向上市公司新美琪购买了台北市天母预售建案，计划打造为 AIT 员工还有眷属的住所。 AIT 指出，美国坚定致力于维系台湾长久友谊，在台湾购买不动产也是这项承诺的另一种反应。不过 AIT 重申，购买不动产不代表美国的一中政策或者是台湾关系法承诺改变。中美两国元首将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美国方面不断放话加重制裁中国。香港南华早报今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向川普承诺进一步开放，好让外商更容易拓展大陆市场。习近平也会承诺川普降低补助大陆国有企业，保护智慧财产权。根据接近官方谈判消息人士的讯息，习近平希望借由对川普的承诺，消除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保持内部经济稳定，对抗经济下行的现况。中国不会放弃国有企业，但会撤销一些优惠国有企业的法规，包括取消对上市国有企业提供资金，以及撤销矛盾无效的工业政策，让国有还有民间与外国企业处在同样的竞争水平。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点，来到9885点，成交金额142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73点，来到2225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现在是2112点。 中国证券指数下跌11点25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点77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4点265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3点3117点。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中部以北、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9级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那我们吃的药呢，一定也是要吃有效的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我们目前吃了什么药，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药物的服用，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将勇气 时间蜕变成最美的等待，新时代水系女生 Erica 刘爱丽天鹅说，11月30见证爱的爆发力，华纳音乐。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嗨，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妹 妹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妹妹妹妹今天又去音乐午茶了，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会在这里用好听的音乐陪伴着你哦。 널 볼수록 신기한 일 정말 넌 어디에서 온 거니 yeah. 지구를 둘러싸는 거린 이토록 멀기만 한지 헤아릴 수 없게 믿기지가 않게 말이야 그래 우린 어쩜 영원히 모르고 지나 그냥 스쳐갈 아주 아득한 거리를 넘어 만났던 거야우주보다멀리그먼타인내거리다건너버리고너는내게로온걸서로몰랐던우리이제부터오는언니누구보다도 yeah yeah 가까워진걸우리거리 la la la la la 우리거리아직도너를보면궁금해나도대체어떤운명이기에그많은사람들중내곁에왜스쳐간타인의경우를세놀라운확률의우리기에헤어질수없게서로놓지않게할래아마우린어쩜여전히모르고지나마냥헤매다아주특별한거리를넘어만났을거야우주보다멀리 그먼 타인내거리다건너버리고너는내게로온걸서로몰랐던우리이 이제부터 원해 놓니 누구보다도 yeah yeah 가까워진 걸 우리 거린 la la la la la 우리 거린 la la la la la 우리 거린 la la la la la 우리 거린 la la la la la 운명보다 멀리 그먼 우연의 거리 다 건너버리고 너는 내게로 온 걸 서로 마주선 우리 꿈꿔왔던 어느 멀리 누구보다도 yeah yeah 가까워진 걸 우리 거린 la la la la la 우리 거린 la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之前 Super Junior 的历史这首歌曲 One and Only。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 One and Only 的 就爱点你 UFO。 Swing Out Sisters 这首歌曲啦啦啦啦啦啦啦 means 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唱歌不直接唱就要唱啦啦啦？因为这个唱啦啦啦就代表我爱你，啦啦 means I love you。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爱，就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带过。但其实你知道，如果真的是重要的话，真的是讲清楚会好一些。最近大家的生活当中有发生过什么觉得真的很幸福的事情呢？也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当我的世界忽然熄灭掉，需要你无论多忙都说好，放下了一切只为了换上一个灯泡，梦的瞳孔慢慢的缩小，住什么才是最大的烦恼，开始走样了你还是微笑，搂着我的腰，我不要多幸福多贵的礼物，比不上和 上面看到的其中一个幸福 Kate 说，每天在飞碟，每天和飞碟的朋友们在 APP 上面拉低赛，觉得这就是幸福。 常常呢在主持节目的同时看着 APP 上面的大家，我都觉得大家真的有在上班吗？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有关上了门不必理谁，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它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生日快乐 今天11月29号刚好是你的生日，然后你又跟温岚一样很难过的没有人祝你生日快乐的话，现在在这边祝你一声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yeah! 2:24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间谍放送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我要生了。 我怎么不知道？ 是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要帮我升等啦！买指定航线能用经济舱价格买商务舱机票哦。 那我呢？ 限量只有500组，你赶快也办一张啊！而且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以获得50000里，至少能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全台顶尖医院多项特色健检免费体验，百项聪明科技目不转睛，知名保健防疫产品急杀优惠。11月29到12月2号就在南港展览馆，购票请上网搜寻昨日科幻，今日日常。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 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o.1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请价被操卡修啦。 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 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7-11、 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们是 TZ Back。 You know I like it when your body go bump bump bump. Bad boy, B2K, yo, oh, talk to him, player. Yeah. I like your little sexy style. Love it when you're getting wild. Girl in the club with me. Come over here, let me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Yeah, I gotta tell you something. Girl, you need to be in magazines with a crown on your head, cause you's a ghetto queen. Like bling bling bling. Come on, you fine, girl. The way you're shaking that sexy. Oh.Body shaped like an hourglass. Yeah. Let's do it, y'all. I wanna get you to myself, me and nobody else, and do the things we do.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ome on, baby, turn around and let me see the sexy body go bum bum bum. That is all、yeah. I wanna see. Baby, show me. Come on, show baby. Stop pleasing me while we're on this floor. Stop pleasing me, baby. Yeah. You're taking it round and round. I love the way you put it down. You're making me scream for more. Give me more. Let's go. Don't stop. Come on. Put your two-way next to mine. Baby, you need me anytime. You and me behind closed doors. Be my main squeeze. Take trips, cop, shiny things. Girl, just come with me. Yeah. Oh, oh. Now, mama, go ahead, do the damn thing. Come on, baby,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See the sexy body go bum, bum, bum. That is all I wanna see. Baby, show me. Come on, show baby, me.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See the sexy body go bum, bum, bum. The way you're throwing that thing at me. Bad boy, baby, check this out. Call me D. Dance for nothing, mommy. Plans to take a bummy. Get on the floor, make it bump more. Shake it, mommy. Let's ride, I'm your Clyde. You can be my Bonnie. See you the type for me, mommy. So right for me, man, she can move it. Love when she dance to the music. Make me wanna stand like a pool stick. Hands is the smoothest. Just a simple touch make me lose it. Girl, that's enough, stop moving. I bump that. I pump that. Girl, bring it to me, bump that. I want that, girl. Sing it with me, like.So let's do it. it again, mommy. You and a friend, mommy. Money ain't a thing. Look, what I gotta spend, mommy. Put up your hands for me. That's how you dance for me. Shake it like you can, honey. Take it from your man, mommy. Yeah. Turn around and let me see that sexy body go bump, bump, bump. That is all I wanna see. Baby, show me. Show me. Turn around and let me see that sexy body go bump, bump, bump. The way you throw that thing at me. Stop. I can take it, baby. Yeah. Around. You know I like it when your body goes bum bum bum. That is all I wanna see, baby. Don't show stop. Me, let's show baby me. Turn around yeah. And let me see that sexy body yeah. Goes bum bum bum. The way you're doing that thing in me, that's right. I can come take on. It, no, let's yeah. B2K. Turn around and let me see bad boy. That sexy body they call me bum, Diddy. Bum, bum. Yeah. Dave Mack, you got one now, baby. Don't stop, come on. I see you, Chris. You know I like it when your body goes yeah. Bum, bum, bum. I like this right here, come on. Let's go. I like the way y'all ladies on that thing. The way y'all do that thing when y'all do that thing. You know I like it when your body goes bum, bum, bum. Come on, don't stop. Let's go, let's go. Come on. Yeah. Baby, turn around and let me you know what see it is. That sexy body go bum, bum, bum. Come on, let's go. Come on, let's go. And another one. You know I like it when your body goes bum, bum, bum, bum. Come on, it's pandemonium, baby. Come yeah. on, let's go.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2K 跟 P Daddy， P Daddy 呢，其实他其实改过很多很多的名字，吹牛老爹啊，从一开始 Puff Daddy、P Diddy、Diddy， 他前一阵还改了一个更简洁的字，就跟肯伊威斯特一样，肯伊威斯特就是有人说肯伊威斯特也学吹牛老爹，就是把他的名字就是越改越奇特。 有小姐该怎么称呼你？我也注意你很久了呢。你要回家，我是要看电影去，让我安捧在你一层嘞。哦，原来你有 boyfriend， 但这有什么大关系嘞？想为爱留我闭上眼，为什么呢？你急匆匆要离开，不让阿鹏多多抱抱呢？哦，对了，你有 boyfriend， 但这有什么大要紧嘞？这男未婚还有女未嫁，不是大家还有希望吗？ 知道我是哪位吗？朋友死烂着叫我双头阿婆，大头会专辑给你荣华富贵，小头带你坐上超爽云霄飞车。如果你不介意就快快上车，时间宝贵别让我无趣转头。你对辣妹妹，你靠的奶奶，他们可是嘴巴几个想和我阿婆阿婆 婆婆，我想和你玩婆婆，但这 碰碰，听到的歌曲好久不见哦 ，Epis 蟑螂，碰碰，有很多种说碰碰的方式，比如说之前很多人会说炒饭也是碰碰，但如果你要碰的时候啊，如果另外一边是硬的，你也是硬的，叫做硬碰硬。 Listen one，我龙洞说的就是你，不管鸡毛蒜皮什么都参与 ，Just believe， 不发言对不起，大多数人跟着风向就公平。直播哭着抢完小幸运，说不想被明星，还想要静一静。我欢迎把产品推荐到彻底，厂商不满意。太多虚拟弄假，想成真，几个分身自打自问。身无目的，身力不爱参数，狂奔为天分。我手机没有电，谁能安慰你的孤独？别人真正的得分。Oh, yeah.Here we go now. You know it, 超神的精彩，从热闹坐等几平八万。别再放下我是空空空，我投入了没有 ？No no no， 转一圈空空的是新手。看无人机飞机，很多世界都在低头。太多虚拟弄假，想成真，几个分身自打自问。谁来安慰你的孤独？别人真正的得分。Oh, yeah, 生活就是 bam bam bam， 谁的梦想那么疯狂？ Oh, yeah, 三百万的响应，有一人到场，自己来打这场硬仗。Oh, yeah, 成就解锁，之前不准上传失望，身边是出去的狼。Oh, yeah, 一切安定不是办法，我 give or forget， 一下去才会发光。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Yeah. You know what it is. Already. Gray Sam. Sister. Straight up. Korean extraordinaire. Second single. Word. Yeah. Let's go. DJ, don't stop. Turn up the sound. Now let the beat drop. Just make it count. Hotter than the sun, brighter than the star. 내가 go 하면 가, stop 하면서 우리 뭐 아니면 좋아. Who's number one? 2:40，你现在收听的是 number one 的。 就爱点你 UFO。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玛丽去了音乐午茶时光，很快她做这个一季的节目也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这个音乐午茶时光呢，是在每个礼拜四的时候会录影，然后录一整天，请这个最近新生代的歌手们，然后一边呢做菜，就是有美食，然后下午的时候呢突击办公室唱歌给大家听，聊慰大家的心。 相同的座位出现好多脸，他们后来又没有相恋，心里的空位让爱去支配，那些冒着危险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疫情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在指尖和眼前，像花朵开在我身边，感觉手也的摇晃，跟在脚步后面。拥堵的街道，我要故意大声笑，打扰有人的无聊，各种琐碎的烦恼统统都丢掉。我可以跳着舞跳到大笨钟都融化，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我把梦绑在脚下，风穿过我们的手，飞起来的伞当成麦克风，跟着阳光在摇摆。没有人听懂的歌，仍然很快乐。亲密的和不亲密的都过去了，我可以跳着舞跳到大笨钟都融化，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我把梦绑在脚下，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容祖儿他的第六张个人国语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绑梦》。时间来到2:56，最近你有做个好梦吗？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The Melody， 啦啦啦 ，It's Love。在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为你安排了一系列的歌曲，不要走 ，Please don't go， 不要走开，待会再继续回来哦。 I'm not 息一下，听广告啦。 巴基旅客请注意，因出国人数众多，安检通关时请记得口诀：电到拖一摆，电将电脑手机取出来，倒掉水和饮料，脱下外套、皮带和金属物品，一摆，液体胶状喷雾不得超过100毫升。记住，电到拖一摆，安检保证快。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Happy birthday to you！ CAS 30岁了，30岁是黄金年岁，也是 CAS 更上层楼的新时代。台湾农产品由 CAS 来把关，绝对买得更安心，吃得更放心。CAS 30，安心坚持。以上为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广告。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12月3号登场的是王心凌。下周请锁定 Rosita 朱维英的《每天爱你多一点》节目，就有机会得到安德烈·波切利的专辑周边商品哦。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龄95的前总统李登辉今天中午在住处翠山庄跌倒，头部出血送医。李登辉基金会秘书长王彦均下午指出，李前总统目前意识清楚，鼻腔出血已经止住，但是保险起见，至少住院3天观察。王彦均说明，中午11点30分，李前总统从起居室移动到卧室时跌倒，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状况一切正常，但是跌倒的时候头部右眼上方碰撞地面，鼻腔有点出血，到院之前已经止血，没有骨折，目前还在病房监控观察，预定今天傍晚6点再安排电脑断层还有血管出血检查，同时观察撞击之后有没有再出血的情况。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今天在南港展览馆登场，蔡英文总统、台北市长柯文哲到场剪彩致辞。柯文哲只在蔡总统下车的时候迎接握手，全程几乎没有互动。剪彩后，一行人陪同总统参观展览，柯文哲也始终与蔡总统保持距离。倒是柯文哲所到之处人气满满，不少民众和厂商抢着合照。媒体询问蔡总统往后会不会再与柯文哲合作，蔡总统回答要看党内讨论，他不是党主席，现在只是一个民进党员，说完匆匆离开。至于绿白有没有沟通可能，柯文哲说他的朋友很多，这跟党应该没什么关系。艺人孙鹏和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在美国非法持有弹药，费城联邦法院判决刑满获释。士林地检署今天证实，根据掌握的消息，孙安佐将在12月11号晚间7点左右抵达台湾，会不会当晚传讯，目前还在研议。士林地检署发言人邱志宏指出，法务部和美方联系，初步认定台湾司法拥有孙安佐在美所涉犯罪事实的审判权。孙安佐的户籍地在市检辖区，所以将孙安佐列为他自案的被告。目前正与美方持续联系，取得更多案件资料，也请警政署刑事局协办。台北市26岁的孙姓男子和父亲为了穿着的问题吵架，去年2月开车撞死父亲。士林地方法院依杀人罪判他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高等法院今天辩论终结，孙姓男子请求改判有期徒刑、监护处分，但是公诉检察官主张孙姓男子杀害的是直系血亲，二审不宜再减刑，否则国人观感不良。检察官也批评孙姓男子今天之所以变成这样，一位袒护的妈妈得负很大的责任。 审判长预知12月20号宣判。退庭的时候，孙姓男子请求法官让他抱一下妈妈，但是法官没有答应。他嘱咐妈妈：“我要吃鸡皮，还有航海王的玩具。”德国精品行李箱品牌 Rimowa 台湾代理商庆真国际今天在官方网站声明，德国原厂从去年11月开始全面停止供货，以致台湾许多门市面临了零库存的窘境，决定逐步关闭台湾所有门市，只保留创始的台北市仁爱店为维修中心。庆真国际指出，2016年底 Rimowa 德国原厂由LVMH 集团并购之后，经营权更动。去年11月开始，原厂不仅停止受理产品订单，还有供货，也减少原厂维修零件供应，致使目前零件数量还有到货日期都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还有可能无法及时提供完整保固维修，所以决定逐步关闭所有台湾 Rimowa 门市，只保留仁爱创始店为品牌维修服务中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5点，成为2226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211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2点，跌幅1.24%，25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4点，跌幅1.99%，7602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215点，2646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311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点，来到9885点，成交金额1429亿。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较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儿子啊，晚上8点我要看那个幸福新民报哦。 哈，我们家哪有订这个报纸啦？ 幸福新民报是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分别以五种语言配音与字幕播出，每周日晚上8点在新北市有线电视第3台播出，外县市的公用频道也看得到，欢迎一起来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还有重播 精彩影音，尽在 Channel 3。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全台顶尖医院多项特色健检免费体验，百项聪明科技目不转睛，知名保健防疫产品急杀优惠，11月29到12月2号就在南港展览馆，购票请上网搜寻昨日科幻今日日常。 这世界充满欺骗，还好音乐没有 陪在我身， 到永远，我们是葡萄不愤怒。只要他在，就是爱情的开始。 When I fall in love, just because I'm on my knees and swearing I will change, and I'd do anything to hear you say I'm yours.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全球最爱浪漫情歌天王迈克布雷最新专辑 Love 华纳。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许君， 飞碟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时候 觉得自己很没用，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面对你都说不出口，眼睁睁地看你离开我，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你回头笑笑地看我，我心痛痛地挥手，眼泪在心里流。Baby don't go, don't go, how can I wake up tomorrow, I feel so sad, I can't trust love anymore. Baby don't go, don't go双手空空，答一下不知所措，告诉我你在玩我，躲在远处笑我，我在为你坚持不走。 「 三点钟过后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 Alex Du 杜德伟的经典作品《不走》，就是 Don't Go Please， 不要离开，不要走。刚现在呢，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则是来自于 XO EXO， 这首歌曲也叫做 Don't Go， 不要走。Don't Go， 不要走，再有礼貌一点，加个请 ，Please Don't Go。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 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Don't go， 请你 stay tuned， 就在现在的飞碟联播网。说到了 Don't go， 不走，别走。Don't go 前面加个 please， 叫做请别走。Don't go 后面加个 away， 叫做别走开。为你送上来自于新加坡的这一对姐妹花，年纪超级轻的时候就出道，然后就来台湾。学唱歌，学跳舞，发行专辑。他们是 By Two， 一起来听听他们这首歌曲《Don't Go Away》，别走开。 你还是走了，我有点不舍。该说点什么？我不是哭了，是阳光折射，眼睛也。不懂为什么快乐像冰淇淋口中融化的特别冲动，不懂为什么树叶染红的时候 你不要走。 3:21，哥哥妹妹有意思，还不要走 ，Don't go away， 还不要走开，因为我们 Don't go 的歌，我们别走的歌还没结束，这一首歌曲就是 Don't go yet， 就是还不要走开。 싶은데 어디 가도 항상

宝贝别走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不要打碎我的心啊！这些90年代的男孩超级团体，不管是刚刚这个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新好男孩，还是呢像是什么911啊，哦，不是现在台湾那个911哦，以前那个911在美国的911，超级男孩啊。然后这些男团们过了这个十几二十年之后，可能大家都当爸了，可是呢就是现在再重新出来会唤起歌迷一波的怀旧感，在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哦。据说我不确定这可不可以说，好，先不要说这个。 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是可以说的，就是5566好像也要，你知道，再办演唱会。我的天啊，五六不能亡。 所以 baby 离我近一点，靠近我，让我看见你的眼，随时随地都想要你出现，这感觉太奇妙，就好像在触电。哦，不想和你有距离，现在让我亲口说出这续集，没时间告诉你你对我的意义，现在让所有人都听见你和我的秘密。想陪你过冬天，但我不是满书客，总说你笨手笨脚，但你其实满出色。喜欢你做的饭，喜欢你的笑脸，喜欢为你拍照，用掉所有的胶卷。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go， 我真的特别爱你，但 Baby you don't know， 你总是生气，话像刀一样锋利，我听了总不中意，但从不对你生气。 Yeah，你喜欢海边的贝壳，你总是吃多到肚子无法对折，你总在抱怨，我总说抱歉。 Baby don't go， 我不想对感情悼念。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go， 我真的特别爱你，但 Baby you don't know， 不想要失去你，把你写诗句里，打败我们的永远不会是距离。 Yeah， 你喜欢自由的风，自由的吹动你自由的梦，让我随意的感受，并不想深挖。如果可以 Baby 请让我为你穿上婚纱。 ForeverLove you 是我为你写这首歌，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影子和我们的生活。现在还好，时间还早，想和你这倒数第一赛跑，我会慢一点跑在你后面，让你随时一回头就能够发现。我其实这首歌没什么风格，我只想把你给写进我的生活。我还在努力，不停的努力，在努力的浇灌着属于你我的土地，播种好种子，希望它能够发芽，盛开出全世界最美丽的鲜花。随着风飘远，慢慢的飘远，我的世界只有你，你是最大的焦点。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go， 我真的特别爱你，但 Baby you don't know， 我这首不是黑怕，这首写的你，我手里放不下的笔写心里放不下的你。 Yeah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go， 我真的特别爱你，但 Baby you don't know， 忘不掉的是你身上的味道，和第一次见面是你上扬的嘴角。 ForeverLove you 是我为你写这首歌，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影子和我们的生活。想和你过每一天，想带你一起冒险，想陪你走遍世界。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go， 但 Baby you don't know。 Baby don't go， 3:3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劲歌金曲。 暌违14年，安德烈波切利全新跨界天籁 C 真好。 I close my eyes and I'm seeing you everywhere. I step outside, it's like I'm breathing you. 聘美上帝美神，人世间的第八大奇迹。波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纪录。幕前幕后，空前绝后，红发艾德、小许葛洛班、Dua Lipa、阿妹等巨星跨刀，震撼乐坛。Time to say goodbye， 幕后团队绝响创作，邀请天后阿妹跨刀，

再说我愿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时间来到3:4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那周杰伦呢，其实在每一次的这个编曲他的新专辑当中呢，都会玩一些新玩意，之前玩震荡器，那《告白气球》里面玩什么呢？你仔细听你会听到，就是小时候你去游乐园会做那个旋转木马，会听到那个 A beat 的声音，然后把它编成旋律，所以你一直听一直听会觉得，这是不是两首歌放在一起啊，就还是谁在我旁边玩什么游戏这样子。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很高兴认识你。 忽然大雨，我们有缘相遇，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生中际遇常常有，并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想你，我特别想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哈林庾澄庆，这首歌不是情非得已，是情非得已的二部曲，叫做《命中注定》。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间谍放送， 只要他在，就是爱情的开始。 When I fall in love, just because I wander around the places we would go.Hoping that I'd run into you one last time. 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anymore.

난정한 심리 속에 방황해 스스리 혼자 불 꺼진 방 안에 널 그리며 추억하는 불행한 화가 유일한 명작이던 비극적인 우리 사랑 아직도 내 마음은 너로 가득한 화랑 너 떠나서 우울은 황량한 사막 네가 앉아 위병기 하얀 四的午后进咖啡，进咖啡厅为自己点一杯咖啡。今天的最后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也跟咖啡有关系，就是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今天谢谢你两个小时的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谢谢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我是欧马克，如果你要找我的话呢，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你订阅跟按赞加上喜欢。另外呢，如果你有使用 IG 的话呢，也欢迎你在 Instagram 上面 follow 我，我的 IG 账号是 MARC_ORANGE。最后就送上这首 Cindy 的歌曲，跟你说声拜拜，明天见，不要忘记了，你很棒。 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闪念，不准回头，作假命中，只为哭的做作。恋爱漫游中，个个都似懂非懂，我和下一只不过有谁。小的场所， 心总会停留在眼里。 全职大。 暌违十四年，安德烈波切利全新跨界天籁 C 真好。 I thought sooner or later the lights up above will come down in circles and guide me to love, but I don't know what's right for me.